认可和自律的制度。法改委私隐小组曾经建议成立法定、独立和全行业实施的自律组织，拟定私隐的守则，处理传媒机构无理侵犯私隐的投诉，同时确保侦查新闻工作符合公众利益。可惜建议多年来被搁置。内地今日开始一年五日的五一假期，在北京一些著名的景点，例如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官方网站显示，由今日起计，未来五日的门票都已经售罄。网上旅游服务平台携程集团预计，五一假期会有大约二亿人次出行，集团的国内机票订单量比2019年同期增长大约两至三成，酒店订单量有四至五成的增长。集团话，随着国内疫情受控，今年五一长假期多了人跨省旅游，不少是提前一个月预订酒店和机票，而集团的相关产品销量都是录得增幅。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稍后几阵骤雨，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路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塘会。今日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而家是非常繁忙的，车龙排到去清水湾道近打鼓岭新村。今日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的龙尾去到清水湾道近打鼓岭新村。咁而家喺西贡的普通道近万年街同埋福民街一带的交通亦都是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博爱支路去屯门、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回港以来，现在再包埋内地其他地方，港人翻嚟香港都会有啲便利嘅。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 考虑到内地、澳门佢哋嗰个疫情基本上都系受控咗一段时间，同埋风险系低咧，呢个都系一个稳妥嘅做法。咁亦都作为打通呢个粤港澳三地人员嘅往来，就又再行前咗一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星期六上午11:07，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欢迎你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身边由现在到12点都有国际新闻时事节目《十万八千里》的。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的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的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又一个星期了，在第一台直播室这里今早有陆宇光、谭永辉。早晨，陆宇光。 早晨，谭永辉。早晨，各位听众。 看看大家对于各自来讲是一个怎样的周末。5月1号国际劳动节，大家应该就是一个假期来的。星期六本身有些人都是休息的，但是都可能去到这个世代，可能不是太多人记得这个劳动节背后那些怎样来啊，那些都很惨烈的，就是有1860几年之后那20几年呢，即是经过很多争取啊，都有啲嘅示威镇压等等啦，咁样就嗰啲人当时争取8小时工作，即系唔好多过8小时，咁啊一个咁样嘅周末啦。 系，咁而另外呢，就是大家如果呢个周末呢可能都上下社交媒体、社交网站啊，可能会发现呢你心爱嘅一啲球队啊、体育运动员嗰啲吓。可能呢幾日咧都唔會再喺社交媒體上面咧出一啲貼文喎。咁原因咧就係體育界咧，尤其是喺歐洲方面啦嚇，咁其實都有一個嘅所謂杯葛啊，抵制社交媒體嘅一個運動，咁就抗議咧。而家社交媒體咧都充斥住一啲歧視啊、仇恨嘅一啲言論，所以咧就希望借住呢個嘅運動咧，去引起大家去對於呢個社交媒體仇恨言論嘅關注。 係啊，足球啊，英超又有，或者其他各地一啲聯賽啲球員啊，咁有響應啦。呢個一級方程式啊，或者另外有呢個欖球啊、木球啲好多都有響應啊。咁就即係有少少咧。即係不滿意咧，嗰啲平台咧不作為啊，對對於嗰啲嘅評論，咁係一個表態嘅週末。咁另外印度嚟講，可能有一個處於苦難當中，咁但係都係希望國際嘅援手咧，係即係快啲嚟到咧，可以幫助佢哋解決咧目前呢一個即係新冠肺炎一個第二波嘅大爆發。一陣間我哋會詳細啲講啦。 咁而另外咧，就要同大家講嘅就係以色列啦。咁因為以色列咧最近就係發生咗一個。是人踩人的惨剧啊，咁就发生在以色列的北部啦，咁就造成了最少45人死亡，150人受伤，咁是以色列咧历史上并非因为战争而造成最严重的伤亡的事件。 系嘛，所以嚟到呢个周末就是一个哀悼的周末啦。咁一件事咧就发生在星期四晚啦，喺以色列北部的梅隆山圣墓啦。咁咧就因為都係處於以色列嗰個接種率啊，各樣嘅疫情嘅控制咧，係即係有一定嘅即係成效啦。咁所以都喺啲節日嗰度咧，即係開放翻一啲嘅即係容許啊。咁但係最初就係即係大概容許10000人咧參加呢一個節日嘅慶典啦。咁但係據報咧，有成100000人咧就湧去呢一個北部嘅地方啊。咁呢一個咩節日咧？就係回呢一個猶太教嘅篝火節。咁就大家会去到嗰度跳舞啊，即系庆祝啊等等啦。咁就喺个球场嗰度咧，露天嘅，咁但系就有搭咗看台啊、舞台等等。咁但系嗰啲通道咧就即系以咁多人嚟计就唔算阔啦，吓得3米阔。咁所以一逼咁多人咧就非常之挤迫。 咁時間呢就去到凌晨1点啦，就開始發生人踩人事件啦。咁當地警方就話呢，有啲人喺樓梯之間呢就係擊親啦。咁隨即呢附近嗰几十人呢就被推跌啦，繼而呢就係好似骨牌咁一排排咁冧落嚟。咁出現咗人搭人嘅情況。咁死者當中呢都最包括呢係最少5名16岁以下嘅少年㗎。 咁當時就話有個點火儀式之後即係有出事啦。咁救援人員到場呢都几束手无策嘅，因为太多人堆埋喺度，咁你都即系阻住咗，你都唔能够通达啦。嗰、那个手机嘅信号亦都系收唔到啊。咁有啲人咧同屋企人失散咗咧，就联络唔到，相当之焦急。 嗱，今次亦都系咧，以色列咧系自从疫情以嚟最大型嘅公众活动啦。嗱，旧年都有呢个篝火节噶，不过咧就因为疫情关系取消咗。咁嚟到今年咧，因为头先都讲啦，因为疫苗嘅接种率都相当之理想，咁所以当局咧就取消咗呢个嘅或者放宽咗呢啲嘅社交距离措施啦。咁但系其实咧，今年嗰个参与人数咧已经冇疫情之前咧係咁多噶啦，而當局咧已經勸啲民眾咧就唔好去一啲咁大型嘅聚會啦。咁但係咧仍然有10万人參與，咁就逼咗喺一個咧就本來容納到10000人嘅場地。 咁事實上一個即係唔單止俾以色列啦，可能俾好多其他即係有意搞活動嘅人一個非常大嘅一個教訓嚟嘅。咁而家個事件個肇因咧都仲調查緊。咁當初有呢個報道就係話咧，看台裏邊有一啲嘅座位席啊，即係倒塌咗。咁但係究竟係因為人 即係擁冧咗佢啊，定係佢倒塌導致到啲人要走避而即係導致呢個踐踏嘅事件發生咧，仲需要時間去即係查清楚。 嗯，咁有一個講法，即係先前有一個講法就話座位倒塌啦。咁但係亦都後來咧有啲嘅目擊者話咧係警方啊封鎖咗部分嘅啲出入口，咁就係話要係做防疫措施去到做一啲嘅人流管理。咁但係咧結果咧就係因為警方嘅封閉通道咧，就導致呢個慘劇嘅發生。 以色列總理納塔尼亞胡咧星期五去到現場嗰度咧就係提啦，咁亦都形容呢個事件係一個重大嘅災難，就話要下令咧徹查呢個事件，咁亦都定咗星期日咧喺當地咧就係一個全國嘅悼念日嚟嘅。咁啊睇睇呢個嘅調查之後咧有咩嘅跟進啦。咁另外我哋要講翻咧就係印度嘅情況。 And the situation in India is beyond heartbreaking. WHO is doing everything we can.Providing critical equipment and supplies, including thousands of oxygen concentrators, prefabricated mobile field hospitals, and laboratory supplies. As I mentioned on Friday, WHO has redeployed more than 2,600 staff to support the response on the ground, providing support for surveillance, technical advice, and vaccination efforts.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即系用心碎咧都唔能够形容咧，即系印度而家嘅情况啦。咁、那个严峻嘅程度系点样咧？星期五咧就再新增咧38万多宗嘅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啦，再创单日嘅新高啦。咁都系接近咗3500人咧系因病死亡嘅。当地咧自二月底爆发第二波疫情以嚟咧，已经系增加咗770万嘅感染。咁当然咧，外界都有啲質疑嘅啲數字究竟反映曬個現實未咧？有啲專家認為咧，印度實際染疫數字咧，可能比官方嗰個數字咧係再多5到10倍添嘅。原因係咧，只係有病徵嘅患者接受檢測啫。咁但係化驗所嗰個能力咧，一早已經係過曬極限嘅啦。 咁而上個禮拜我哋都同大家講過啦，咁印度嚟講咧，因為疫情嘅咁嚴峻嘅情況，所以醫院嘅病床啊同埋氧氣供應咧都係不足噶。咁啲家屬咧就要自己去撲一啲嘅氧氣樽啦，或者帶氧氣樽去醫院啦。所有嘅醫療資源啊都供不應求啊。咁有啲嘅民眾咧都喺社交媒體啊去到連結同埋互通資訊。看看大家咧，究竟哪度可以找到氧氣筒或者哪度醫院有床等等啊？ 氧氣有一個問題，另外咧就死者點樣去處理咧？停屍間都爆滿啊，火化場咧亦都係即係做唔切啊，太多嘅屍體運過嚟。咁有啲報道咧都係講到咧，好多人咧都喺一啲咧唔係為新冠病人而設嘅火葬場嗰度咧就火化遺體啦，屋企人嘅遺體啦，例如咧就自己用磚搭嘅又有。咁啊，印度衛生部咧就曾經就處理呢啲嘅遺體咧發出個指引嘅，有一啲嘅措施咧就係去防止火化場嗰度咧係出現傳播啦。咁但係大家都即係唔係咁跟指引去做，或者都唔係咁處理到照顧到呢個細節嘅時候，可能都係造成更多傳播都未定啊。 嗯，咁早前我哋都同大家分析過啦。咁啊，今次嘅疫情爆發咧，有啲人歸咎咧就係、是、印度方面咧就係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啦。咁好多場嘅選舉啦。宗教啦、體育活動啦，都喺咧過去嗰兩個禮拜咧係進行過。咁另外咧，印度咧都係出現咗變種病毒啦。咁佢哋嘅傳染率咧係比本身嗰只病毒咧係高好多嘅。咁啊，所以咧見到好多國家地區咧都對印度封關啊，譬如即香港都封咗關啦嚇，對印度。咁而另外咧，新加坡啦、加拿大、英國、阿聯酋、印尼等等咧，都限制從印度前往嘅旅客咧入境。最新咧仲有美國添，美國咧都會喺下個星期二開始就限制嚟自印度嘅旅客入境噶。 咁啊，印度本身系有生产呢一个新冠肺炎嗰个疫苗噶吓，咁亦都系有出口即系俾其他地方添。咁但系咧，国内嗰个接种嘅情况咧就真系非常之不理想啊！估计咧，即系少于10%咧系接种咗第一剂嘅疫苗啦。今次咧，佢哋嘅第二波嘅疫情爆发咧，就大家都会睇到即系自身难保，咁啊自己印度国民咧都唔够呢个疫苗打。 咁莫迪政府咧就计划喺今日开始咧，就系降低疫苗接种嘅年龄门槛啊，就让咧所有18岁或者以上嘅成年人都合资格打针。咁但系由于咧国内个疫苗供应唔够啦，咁所以其实咧系放宽门槛咧，都唔代表可以好多人可以打到疫苗啊。因为咧好多个嘅疫苗接种中心咧都要宣布关门啦，又或者咧唔会跟随中央嘅指示咧去降低呢个年龄接种嘅门槛。 咁啊，那個感覺真係非常之惡劣咧，好大嘅苦難嗰種嘅即係陰霾喺度。咁但係咧，亦都係同時盼望咧喺國際之間啦，或者係有啲係國家，有啲係本身係企管嘅高層，有啲本身自己都係印度人咧，就向翻咧印度咧施以援手啦，包括係金錢或者係物資啦。美國咧係承諾咧提供$1亿嘅援助，包括咧1000个氧氣樽啦，1500万个嘅N95口罩啦，另外仲有100万。份嘅快速測試劑等等啦，咁有一架咧運載住第一批緊急物資嘅美軍軍機咧，已經去到印度噶啦。咁另外亦都會即係美國方面咧訂購一啲阿斯利康疫苗咧，轉送翻去印度。 咁而印度咧都會喺今日咧就接受一批咧俄羅斯衛星 V 嘅疫苗啊。咁俄羅斯嗰邊咧就話咧已經同5间印度生產商係簽訂咗協議，將會咧就係一年製造多過咧係850万剂嘅疫苗噶嚇。 咁咧國際媒體咧呢個禮拜咧都係咁咧就揾嗰啲印度方面嘅官員啊或者議員等等去訪問咧，即係都去探究翻咧喺呢個疫情嘅控制嗰度咧，究竟政府處理成點咧成個危機啦。咁亦都好多人都問到一個問題，會唔會動搖到莫迪政府嗰個嘅管治咧？咁西孟加拉郡咧，咁今個星期六咧就有一個地方選舉咧係會舉行嘅。印度總理莫迪咧就鼓勵啲人咧去踴躍投票啊。咁過往咧就莫迪有啲嘅政策都被批評咧就政治凌駕於防疫嘅，甚至有啲嘅評論就話預測疫情咧可能咧會對莫迪政府喺跟住落嚟嗰個印度嘅中央選舉之中咧係即係有影響嘅。 咁同一時間咧就係網上面好多言論咧就指責政府咧係抗疫不力啊，同埋咧叫莫迪辭職下台啊！咁而咧，政府就早前就要求啲社交網站，包括係 Facebook 啦、Twitter 啦，去移除相關內容嘅爭議。咁啊，用咗一啲嘅資訊科技嘅法例咧，去移除一啲社交媒體嘅一啲批評政府嘅聲音。咁就被質疑咧係管控網絡啊！咁其實以往都發生過咧，係政府移除一啲不利自己施政嘅言論啦，例如話之前嘅農民示威期間咧，都試過咁樣做噶啦。咁啊，民眾就批評政府啦。而家國內最重要就係疫情問題。竟然在这个封杀网上言论的效率就比抗疫更加积极有效率。直至到星期五最高法院才裁定民众是有权在社交网站上发表不满和求助的信息。相信这个信息流通仍然都可以在这个法庭的一个裁决之下进行。 咁好肯定嘅一點咧，就呢一個係一個不一般嘅危機嘅。咁喺咁嘅危機之下咧，所有印度裏邊嘅啲內部問題，包括貧富懸殊啊，或者一啲嘅族群之間有時即係一啲政策上嘅公義等等咧，全部都會即係可能掕咗出嚟咧，係會成為一啲社會問題。咁睇睇呢個疫情同埋其他方面嘅問題咧，會點樣去解決啦？另外今日禮拜當然嘅焦點咧，就喺呢個美國嘅國會嗰度啦，拜登作為總統咧，第一次咧係去到嗰度咧發表演說。 Madam Speaker, Madam Vice President, no president has ever said those words from this podium. No president has ever said those words, and it's about time. After just 100 days, I can report to the nation, America is on the move again. 刚才拜登咧就系话系呢个国会议长女士同埋副总统女士吓，咁佢话咧系之前未有试过咧系有总统咁样讲嘅，因为咧系今次拜登嘅任期里面咧系国会议长吓，即系佩洛西啦，咁同埋咧就系副总统贺锦丽咧都系女性啦吓，咁亦都讲到拜登话咧系可以同国家讲。100日嘅施政之後咧，美國咧已經重新起動啦。 係啊，咁啊，呢個演說咧就係喺拜登嘅政府咧就用100日前夕咧，咁就喺美國國會嗰度咧就發表呢個演說啦。咁當然就聯繫到咧佢依個100日政績係點。咁喺抗疫或者係尤其接種疫苗嗰度咧就非常亮麗嘅成績啦，不單提早達標，而且咧俾佢承諾嗰個接種量咧係即係多咗倍添嘅。美國嗰個每日新冠肺炎嘅死亡宗數咧由佢上 上任的即初期咧，每日3000宗跌到而家大概是700，而且係個趨勢繼續跌緊啦。咁另外喺減排嗰方面嗰啲目標亦都係提出一個非常進取啦，喺2030之前咧就減排50%啊。咁非法入境嘅問題咧就有一啲喺度嘅，即因為之前有好多喺透過美墨邊境咧喺拉丁美洲嗰邊咧湧入嚟嘅人數激增，咁政府即有一個面臨住設施嘅超負荷，咁政治上亦都係兩邊受壓啦，有啲人又要佢話你快啲收容多少少啦，咁但另外一邊就即唔想即製造一個咁大問題啦。外交嗰方面咧就有一啲譬如阿富汗撤軍的實際行動是即已經是做緊啦，對俄羅斯有一些制裁啦。如果你話整個政府的認可度咧，或者拜登的認可度咧，根據不同的民調咧，咁就大概52%-55%之間。咁比起上一任即特朗普政府咧，即上任100日嚟講咧係高。咁但係如果歷任即有記錄以嚟咧，1950幾年有記錄以嚟咧，咁拜登即排名是尾四嘅啫，唔算是非常好啊。 咁而今次咧，拜登喺國會嘅演說咧，就提出咗40,000亿元啊，一個龐大支出嘅大計啊。咁包括咧，佢講到就業計劃咧，有18,000多亿啦。咁就係講緊係投資基建啦，有起路啊、起橋啊、機場啊、高速網絡等等。咁而另外咧，23,000多亿咧，就係落喺家庭計劃嗰度。咁又包括咧，就係一啲免費嘅學前教育啦、社區大學啦、家庭有薪假等等。咁而拜登咧，亦都系提出一个富人税咧，去到做一个融资嘅。 系啊，咁啊，呢一个就非常之庞大嘅开支啦。咁就睇下嗰个产生出嚟嗰个效应啊，同埋好多人嘅评论嘅吓。外交嗰方面咧，喺今次嘅演说咧，亦都系相当多人留意啦。嗱，拜登系咁讲嘅，习近平即系中国嘅领导人啦，同其他独裁者就认为咧，民主制度争不过独裁主义。拜登又讲到咧，即系重塑美国经济咧，系同中国长期竞争嘅必要步骤嚟嘅。亦都系讲到咧，欢迎中国竞争，但系唔希望起冲突。美國在印太的軍事存在就好像北約在歐洲咁樣。俄羅斯方面也有提到嘅，咁就話佢唔尋求同俄羅斯咧，即係個矛盾升温，但係俄方嘅行為咧會有後果。咁當然講緊咧，即係過往咧，佢指俄羅斯咧，即係影響美國嘅選舉等等啦。咁喺外交方面咧，都係有一啲嘅，即係今次嘅一啲嘅其中一啲嘅重點啦。 嗯。其他方面咧，拜登亦都讲到话入境政策啦，就话会让非法入境嘅儿童咧有途径成为美国公民啊。另外咧，亦都话民主咧系经得起冲击，咁当年都系回应翻咧就系一月嘅时候嘅国会山庄嘅骚乱啦。咁而另外咧喺枪支管制同埋警务改革方面咧，拜登就呼吁国会议员去正视问题，通过咧有关嘅改革议案噶。 咁發表完呢個演說咧，共和黨馬上都係回應嘅。咁佢哋派出咗咧喺參院唯一咧共和黨嘅黑人議員 Tim Scott 咧，喺嚟自南卡呢個州嘅議員咧係回應嘅。咁啊講到咧拜登推動嘅警務改革啊，話要消除制度性種族主義。共和黨回應就話美國唔係種族主義國家噃。咁啊，即係未有賣呢個仗啦，即係因為都如果要通過呢一個警務改革咧，一定要喺國會嗰度得到支持嘅。咁另外咧，都指呢個經濟業績啊、失業率改善咧，其實應該係歸功於特朗普政府喎。 咁好啦，我哋呢個時間咧都聽聽咧另一個環節啦嚇。咁啊，其實2019年咧有一套電影咧都受到矚目啊，咁就叫做咧《摩加迪沙的女孩》啊。咁而今集嘅人物檔案嘅主角咧就係講述呢個電影主角嘅原型啦，就係咧係伊法艾哈迈德。 108,000里人物檔案， 索馬里反割禮推動者伊法艾哈迈德。 伊法艾哈迈德出生于东非国家索马里，当他还是一位8岁的小女孩的时候，被祖母的兄弟进行割礼。他形容当时痛楚有如被电击一样，但是他暗自庆幸这位长辈起码是一位医生，因为更多情况是女童在卫生恶劣的环境中受感染，因为失血过多致死的案例亦都多不胜数。索马里女性割礼的传统有超过400年的历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索马里国内接近98%的女性都接受过割礼。索马里的做法可以说是最血腥残忍，除了切割阴蒂，更会将阴道缝上，只是留下一个很小的窿供月事用。索马里人认为割礼能够确保女性持守贞操。如果丈夫在新婚之夜发现妻子没有进行割礼， 佢就会喺屋企门外挖一个窿，话俾所有人知。而新娘亦都会视之为家族嘅耻辱。艾哈迈德15岁嘅时候，不幸被索马里嘅武装部队轮奸。2006年，索马里爆发内战，17岁嘅艾哈迈德为咗逃离战火，到达爱尔兰。初到埗嘅佢唔识英文，当关口嘅妇科医生尝试为佢进行抹片检查，再次触碰到佢童年挥之不去嘅创伤。艾哈迈德过往喺各大国际组织担任唔同职位，宣扬终止割礼传统，亦都曾经系爱尔兰当局针对女性割礼嘅指导委员会成员。2014年，佢毅然选择翻到被战争摧残嘅索马里，成为索马里总理喺性别议题上嘅顾问。有人话佢被西方思想洗脑荼毒。佢曾经遇过一个男人质问佢：如果唔咁样做，边个会俾我女儿100只骆驼嘅聘礼啊？但系佢嘅主张亦都赢得好多宗教领袖支持，而佢哋影响力之大，讲一句说话已经足以改变好多依然坚信割礼传统嘅长辈。艾哈迈德讲过，唔想被当成系受害者，亦都唔能够改变发生喺自己身上嘅事，但系至少可以改变其他女性嘅命运。希望自己勇于发声，能够令到其他女性感受到一股力量。佢话：我唔单止要结束索马里嘅割礼，而系要割礼喺全世界绝迹。 好啦，差唔多听11点半新闻啦。咁啊，新闻之后咧，我哋会有朋友咧嚟到咧同我哋倾下欧洲嘅问题啊。咁啊，今日同我哋倾嘅咧就有陈伟信，咁啊研究咧国际嘅问题嚟嘅。咁啊，听一节11点半新闻，转头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要求全港外佣今个月9号之前强制检测，在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外，预约和非预约的队伍都是大排长龙。有已经预约的外佣提早2个钟头到场排队，表示同意政府要求检测，又说雇主要求他假日留在屋企，但是他自己好耐冇同同乡见面，觉得沉闷。又已经等候大约1个钟头的外佣话未有预约，雇主要求他直接排队。他说雇主是老人家，认为检测能够保护自己和雇主，又提到假日都会留在屋企，2个多月未有同同乡聚会。另外有市民因为工作需要要定期检测，批评政府突然要求全港外佣在短时间检测造成混乱，又认为排队人多挤迫，担心感染。政府早前决定在华大基因提交调查报告之前，会暂停委派华大基因服务流动采样站，但有报道说昨日东涌有流动采样站由华大基因负责。食物及卫生局说，华大基因昨日在采样站最后一日运作完成工作之后，由另一个检测伙伴接替工作。食卫局局长陈肇始说，有关采样站属于华大早前获批运作的采样站，暂停华大基因运作新设的流动采样站，当局亦都会监察其他检测承办商的工作。另外，陈肇始说，如果新来港的外佣可以在原居地接种疫苗当然最好，否则当局会探讨在本港接种的可能。劳工处和入境处正是制定具体安排。日本东北部宫城县附近海域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60公里，当局冇发出海啸警告。地震在当地朝头早10:27发生，在宫城县石卷市、大崎市和冲谷町录得的地震的强度都超过5级。附近的青森、岩手和福岛等县亦都感受到明显的震感。美国总统拜登出席美国铁路客运公司 Amtrak 的一个活动，宣传他19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提案。 他说美国在改善交通运输体系方面显得落后，需要持续改进，追上中国的步伐。拜登在费城的火车站说，美国目前的基础设施落后于世界上的部分国家和地区，需要重新建设铁路系统以提高竞争力。民主党将会要求国会在基建开支中拨款800亿美元改善火车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的香岛道去赤柱方向，现在近深水湾泳滩一带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而反方向浅水湾道去回黄竹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近嘉麟角。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天桥因为有工程，现在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一段的慢线是封闭，龙尾在九龙塘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一带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咁而家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咧，车龙排到清水湾道近打鼓岭新村。西贡嘅普通道近万年街、惠民路同埋福民路一带咧，而家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嘅。咁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嘅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大环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登记贴士提提你， 5月2号、 老豆俾晒贴士你都记唔起嘅， 好似有啲印象，但系硬系醒唔起。 姐姐话俾你老豆知啦， 5月2号咪就系选民登记嘅截止日期咯。 开心日报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杜文蔚、陈淑兰、林超荣、黄桂林、彪爷、榴莲，实用资讯陪住你。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咁啊，嚟到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节目咧，继续有谭永辉同埋陆宇光喺度啊。嗱，谭永辉啊，咁啊，今个礼拜咧，欧洲议会都几忙，因为倾咗好多嘅议题啦。其中一个大家都最关心嘅咧，就系疫苗护照啊，或者其实佢哋叫做咧绿色认证啊，吓，咁几时可以实施咧？咁其实欧盟咧就提出咗会喺呢个6月啊，推出呢个嘅绿色认证啦，吓，让一啲嘅接种咗疫苗嘅人士咧，可以系跨边境咁跨界咁去旅游咧，系唔使呢个嘅检疫噶，咁啊而今个礼拜咧，欧洲议会都系做咗一啲嘅讨论嘅吓，点样执行细节啊？ 系啊，咁啊，关于呢一啲嘅话题啦，欧洲话题嗱，有佢哋内部啦，即系啲护照咁啊，大家欧洲嘅公民们可以嚟嚟去去啦，咁啊个经济方面咧就可以有啲慢慢嘅恢复啦，同埋啊，即系成个欧洲嘅政坛啊，欧洲同其他地方嘅一啲嘅关系咧等等咧，都有好多嘢话题咧。今个礼拜咧，我哋就同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书长啊，陈德信咧就 陈伟信， 陈伟信啊，对唔住，陈伟信咧就嚟到我哋旁边大城啊，就电话旁边倾，今日就喺我哋隔篱啦。早晨啊，陈伟信， 你好啊，陈伟信， 早晨啊，咁多位， 我哋讨论下呢一个欧洲疫苗护照咧，而家去到嗰、那个究竟即系个条件系已经成熟未？即系可以随时行啊，定系仲有好多问题噶？ 我想其实讲到条件之前呢，我们就首先要想想究竟那个疫苗护照点本身是希望怎样运作先。嗯、其实就好像类似于我们的安心出行那样。不过呢今次呢个 QR code 呢就跟着自己。那呢你就在个 QR code 里面呢就会有你的基本资料啦，你究竟是属于打了疫苗打了哪只疫苗啦，以至到其实你是可能是不好彩的，其实你已经是感染过然后你 recover 返只病好。那这些资料呢都摆在个 QR code 里面的。那最新的发展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大家已经是定了那种的技术的基本的规格大约为怎样。但是有一些细节是需要处理的，就是包括今时今日我哋讲紧所谓嘅绿色认证 （digital green pass） 个名最尾系咪咁咧？因为其实喺欧洲入边嚟讲咧，究竟嗰样嘢叫疫苗护照定系叫绿色认证咧？其实大家个争议都好大，即系名呢啲嘢。因为你觉得佢系一个疫苗护照嘅时候，某程度上面嚟讲系标签咗某一类人咧。但系你讲佢系一个绿色认证嘅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同环保扯上关系，多过同疫苗扯上关系啦。咁当然第二样嘢就系实际上边嚟讲系另外一个好重要客观条件，就系话究竟有喺欧洲入边。个所谓嘅疫苗接种率系几多，同埋佢有边啲疫苗会系摆咗喺个认证入边咧？因为譬如我哋讲紧有一啲比较细啲嘅国家，例如马耳他，咁可能佢个疫苗接种率会比较高嘅。但系一啲比较传统嘅大国咧，即系譬如我哋讲紧德国啊、法国啊，可能佢哋嘅疫苗接种率只系得三成左右，即系意味住其实。你一百個人入面呢，咁其實只係得大約三十人到係可以合乎資格有呢個咁嘅所謂嘅綠色認證啦。咁但係實際上嚟講，綠色認證本身其中一個希望做到嘅就係去促進歐盟入面嘅內部人員流動。咁究竟嗰三成人，其實我哋知道其實每一個國家都係㗎啦，佢喺打疫苗嘅時候呢係有佢自己嘅一啲所謂嘅優次嘅，即係可能前線醫護人員打先，或者一啲年老嘅人打先。咁好多時呢被忽略嗰批呢就係一啲我哋叫後生仔。咁但係其實後生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是讲緊暑假的时候，后生仔最想的就是当然是周围行啦。咁所以呢度关于一啲所谓嘅年龄层别嘅歧视呢，其实都係需要解决。咁所以其实你话条件系咪完全成熟呢，就未嘅。咁睇下究竟之后嗰几个月欧盟国家想点样做啦。 嗯，咁唔单止系即系疫苗接种率呢可能会影响呢个嘅绿色认证嘅成效啦。咁仲有就系、是、而家呢欧盟呢就系、是都提出话会系一啲认证即系佢哋认证嘅疫苗呢先可以呢就参加呢个嘅绿色认证。咁但系譬如睇返一啲东欧嘅国家呢，咁佢哋部分呢譬如匈牙利啊等等呢，佢哋系用上咗一啲譬如中国啊或者系俄罗斯嘅疫苗嘅。咁佢哋仲未必呢系符合欧盟而家个疫苗嘅标准，咁佢哋参与唔到呢个绿色认证码噶咯，系咪咧？ 我谂嗰个就好视乎当欧洲议会啊，或者系讲紧欧盟执委会嘅时候，佢哋讨论究竟到最尾佢哋嗰个所谓可以接受嘅一啲所谓疫苗嘅 list 会有几高。即系譬如我哋之前讲紧 A 二 set 啦，咁就系讲紧 Oxford 嗰只嘅时候，咁其实系啦，阿斯利康，咁其实佢都已经系叫做慢慢地被淘汰，因为其实欧洲国家发现佢嘅一啲所谓严重副作用之后咧，其实又唔系太想用佢。咁究竟呢只系包定唔包咧？我相信喺做最后有绿色认证嘅话咧，咁其实佢哋就会一个。比较完整的 list 去告诉大家听，哪些疫苗是包，哪些疫苗是不包。而有趣的地方当然是因为就是说这个是属于欧盟的入面自己的事务。那东欧国家始终都是属于欧盟的一份子，它在整个谈判过程上面来讲都会尝试运用它的影响力的。但是一些不在欧盟内部的一些国家，例如我们讲的英国啊，或者讲的一些我们叫 EEA 国家的话，那在这方面反而就会比较弱势咯。 嗯，你的观察呢，即是一讲到防疫啊，或者好多一啲嘅嘢咧，本来就好技术啊，要睇科学啦、啊。咁但系往往一系牵涉埋咧一啲政治考虑。你观察即系喺欧盟而家讲呢一个疫苗护照又好，叫绿色认证又好啦，嗰、那个即政治化嘅情况系点？因为尤其是讲绿色咧，喺有冇啲地方，德国等等，可能大家好多唔同嘅联想等等噶嘛。 我想其实那个我会好哲学的讲法就是叫巴别塔和这个全方位监控的战争来的。为什么绿色认证或者我们讲的所谓的数码的绿色认证是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如果你看回欧盟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个所谓的促进流动的障碍或者是大家去互相认证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语言问题。那究竟是德国出的那个所谓的私家认证版本在法国读不读到呢，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其实有不少的欧盟国家例如丹例如爱沙尼亚，他们都已经开始做一些他本国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疫苗护照或者一些所谓绿色认证。一个 泛歐嘅綠色認證咧，其中一個好處就係咩咧？就係大家會 standardize 咗個所謂嘅 format， 即係大家會統一化咗個制度啦，統一化有啲乜嘢可以讀到啦。咁剩翻嘅就可能係個語言嘅翻譯問題嚟嘅啫。咁呢個我視之為一個叫巴別塔嘅好處，就係大家終於都可以喺綠色認證上邊或者喺疫苗護照上邊咧，係會有一個溝通。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就大家都會擔心嗰樣嘢啦，就係話當我將呢樣嘢放咗喺一個所謂嘅雲端上邊也好啊，或者放咗喺唔同嘅商家上面也好，咁究竟对于我哋自己嘅私人保障会有几多咧？尤其是我哋讲紧，其实始终我哋嘅病历或者我哋自己有冇打过护照，某程度上面嚟讲，都同我哋自己嘅生物认证有关啦，同我哋自己嘅所谓嘅个人健康有关。好多时大家就会担心嗰样嘢，就系话会唔会成为咗一啲新嘅数据，俾一啲所谓嘅药厂或者俾一啲所谓嘅机构去利用，从而将佢商业化咗咧？再唔係嘅，可能再陰謀論啲嘅，就會視之為一個好重要嘅身份方式，去俾其他人去監控自己咯。 咁啊，陳偉信啊，請得你上嚟咧，除咗同你講呢個疫苗護照或者綠色認證之外咧，嗱，今個禮拜咧，歐洲議會都有其他嘅話題有討論過啊。咁啊，就係星期三嘅時候咧，就係第一次就住咧對中國嘅制裁咧就進行咗辯論啦。咁都見到咧，會上咧有幾十名嘅議員咧就話要阻止呢個中歐或者歐中啦嘅投資協定嘅實施嚇。嗱，見其實睇翻咧，即係早前咧係歐洲議會係叫停咗呢個嘅協定噶。咁而早前咧就係歐洲咧。都是因为一些新疆的问题就对中国作出制裁，中国有反制。那你怎样看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呢？现在有些欧洲议员 都挺强硬的。有些 我想如果我们从个协定本身呢，我很喜欢用教父当年那句经典名句 he cannot refuse。 基本上本身在十月谈的时候呢，中欧投资协定呢对于欧盟来讲是一个它不能够拒绝的协定的。有几样东西，有几样很重要的特质的。第一，它真是一个所谓投资协定，而那个投资本身的保障范围呢，其实是比較是容易滿足到歐洲企業多過中國企業本身，因為其實歐洲在華商會咧，其實一路都是投訴或者是暗示好不滿，其實中國一啲所謂嘅市場保護機制嘅，即係例如有邊啲嘅投資項目係唔做得啦，或者係國企民企同埋歐洲企業外企等等個所謂嘅不平等嘅競爭環境，呢啲嘢其實喺成個嘅投資協議上面嚟講咧，係嘗試滿足緊歐洲方面嘅要求。咁第二樣嘢當然講緊就係喺環保方面咧，勞工權益上邊咧，係首次係可以令至到中國願意去承諾一啲所謂國際嘅準則，係將一啲國際同勞工組織或者勞工權益有關嘅準則咧寫咗入去一啲所謂嘅貿易協議入邊。咁所以點解開頭嘅時候就係喺我的角度嚟講咧，佢係一個歐盟唔能夠拒絕嘅條件嚟嘅。咁但係去到最近啦，大家都知道，因為中國同歐洲係就住新疆問題啦，或者甚至乎可能同香港問題扯上關係啦，咁啊開始有啲所謂制裁出現嘅，咁而中國嘅制裁咧，喺對於我嚟講咧，係屬於一個叫超額制裁嚟嘅，因為佢針對緊嘅唔單止係個別嘅歐洲議會議員啦。甚至乎佢針對緊嘅一個我哋叫所謂 PSC 嘅組織，咁 PSC 咧就係喺成個歐盟外交入邊咧，我哋叫所謂嘅起點，即係一啲所謂政策嘅起點，因為佢包括咗歐盟27個國家入邊係駐布魯塞爾嘅代表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咁樣睇嘅時候，即係你係制裁緊成個機構本身個所謂外交政策意念或者外交政策嘅一啲所謂提案嘅一個起點，即係。可想而知嘅就係話，對於歐盟嚟講咧，呢樣嘢佢一方面係覺得好奇怪，因為我自己制裁你咧，就係制裁新疆嘅所謂嘅地方官員嘅啫。你制裁我中央嘅議會議員不特止咧，仲要制裁埋一個所謂嘅政策嘅產出嘅一個組織。咁所以其實對於歐洲嚟講，即使我哋講緊譬如 EPP， 即係歐洲人民黨。傳統以嚟都可能覺得係佢係重商嘅，或者我哋叫所謂比較親中少少嘅，佢都覺得就係話，你唔拎走呢啲制裁，我又好難向我自己嘅議員交代啦，我好難向自己嘅議會交代啦，甚至乎好難向歐洲嘅佢所謂嘅價值觀去交代。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其實呢樣嘢我哋相信到最尾可能都真係有方法去解決嘅，但肯定就唔會係而家咯。 嗯，喺即係歐洲同埋中國咧，即係互相放一啲制裁嘅行動之後咧，出嚟大家都係一個較為緊張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今個禮拜即係啱過咗個禮拜尾咧。 咧，德國同埋中國嘅總理咧就舉行咗一個磋商嘅。咁其實我哋點樣理解今次呢個磋商？係為咗啲乜嘢？同埋即係大家個議程係點樣嘅咧？ 我諗我哋首先交代一下少少嘅背景先啦。咁其實德中嘅所謂嘅領袖嘅磋商咧，咁其實講緊係一個2011年開始嘅時候，咁就已經做緊嘅嘢嘅啦。你可以當係行旅如一兩年一次，咁今次咧就會係第六次。咁點解會去想去有呢個磋商呢？第一本身是 schedule 咗嘅，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嘅就係話，咁其實咧對於中國嚟講咧，佢都好希望見到默克爾一面嘅，因為事實上我哋會見到嘅就係話，其實默克爾咧已經講咗啦，嚟緊下一次嘅九月嘅選舉之後咧，佢就已經唔會再係領導基民盟啦，亦都唔會再領導德國政府。雖然啦，個選舉結果係咪基民盟贏，佢可以佢個黨繼續可以領導，咁嗰個可能係後話啦。咁但係事實上嚟講，我哋會睇翻成個歐洲政策或者德國對中政策嘅時候咧，默克爾對於中國或者對北京嘅取態咧，相對佢其他嘅朋友嚟講咧，係比較溫和啲嘅。咁所以本身其實默克爾去見啦，咁作為領導去完成最後一次嘅使命啦，咁佢亦都係好煞有介事提出一點嘅，就係話希望嗰一個唔會係最後嘅一次嘅德國同中國嘅磋商啦。咁某程度上你可以話離愁別緒也好啦，其實都暗示咗就係話德國未來政壇對於中国的政策呢可能其实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所以中国就很希望去把握这个机会，就是看看默克尔作为一个中国友好这样啦，会不会可以得到多些东西呢？但你会看回成果来讲，似乎又不是北京所想的样，因为至少没有联合发布，没有一些所谓的会后声明出现。 郑英英。 郑英英呢，其实令至到无论欧洲也好，或者是甚至我们讲本地媒体也好，对于这件事呢，其实同冇发生过咧，应该真系冇乜。冇 咩好报道啊？ 系啦，冇有报道嗱，你即系可能大家系可能望住份会后声明，咦冇嘅，有冇联合记者会咯？啊又冇嘅，咁剩翻嗰啲签咗嘅一啲所谓嘅协议或者一啲文件，咁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好闷，咁啊算啦，不如就将佢摆咗喺另外一度。我谂嗰个亦都系可以系侧面描写到而家欧洲同埋中国嘅关系会系点样咯。 咁但系跟住落嚟咧就要讲到咧就系德国嗰个大选个情况啊，即系头先。讲啦，即系德国即将要进行大选啦。咁而家睇翻咧，即系嗱，而家执政嘅系默克尔领导嘅基民盟啦。咁但系而家个民调显示咧，德国系六党啊，吓，即系一个在野党嘅六党咧，个民调系领先嘅。咁点睇六党个选情咧？咁如果真系六党系成功系筹组政府嘅话，咁佢哋嘅外交政策啊，外交倾向又系点嘅咧？同中国关系，甚至会唔会影响埋成个欧洲同中国嘅关系咧？ 我谂呢度可以分开几个层次去睇嘅。第一个就系话，咁究竟而家六党整体嘅情况会点啦？咁有啲嘢可以同大家讲声，其中一个我哋讲紧被中国制裁嘅欧洲议会嘅成员咧，咁其实就系德国六党嘅人嚟嘅，咁佢亦都系负责讲紧欧洲议会个所谓嘅Chinese strategy， 即系负责系对中嘅事务一个好重要嘅发言人嚟嘅。咁而本身其實六黨相對於基民盟啦，甚至我哋講緊相對於所謂嘅社民黨咧，佢對於中國嚟講咧，普遍係存有一個所謂懷疑嘅態度，未必完全係敵視，但我哋講緊懷疑，即係我哋叫所謂 China skeptics。咁而其中包括就係一啲所謂綠色嘅問題啦，一啲勞工嘅問題啦，長久以嚟都會係屬於佢哋會關注嘅範圍嚟嘅。咁呢度係第一個部分，即係六黨普遍嘅取態會點樣？咁但係第二個部分就會涉及到政府組成嘅情況啦，因為好多時咧，我哋講緊德國咧，好多時都一定係會組織聯合政府噶啦。如果嗰個可以一黨獨大嘅話咧，咁其實嗰一次嘅選舉應該好有問題嘅，咁因為同個選舉制度有關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按照住呢個咁嘅諗法嘅時候咧，反而邊個係第二大黨可以進入到呢個聯邦政府嘅聯合政府咧，嗰個就會重要啲嘅，因為我哋睇翻咧，譬如以而家嘅政府組成為例啦，總理是默克爾，咁係屬於基民盟嘅，但係外長馬斯咧，咁其實係屬於社民黨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六黨係可以叫做攞到所謂嘅總理嘅職位嘅話咧，咁佢就要諗下究竟邊一個係佢嘅聯合政府嘅拍檔啦。咁究竟係我哋所講嘅社民黨啦，即係 SPD 啦，定還是係可能組成一個比較大少少嘅左右聯盟，即係可能係基民盟搭六黨。咁如果基民盟搭六黨嘅時候咧，咁大家喺個所謂嘅政治分裝嘅時候咧，就可能要傾啦。咁其中一個政治分 新莊個位會係咩呢？咁就會係外長嘅位。咁好多時咧都會俾咗第二大黨嘅。咁亦都與此同時咧，作為一個副總理嘅職銜去做嘅。咁啊，好視乎嗰、那個聯合政府對於個取態係點啦。咁所以邊個係第二大黨呢？嗰、那個反而比較關鍵啲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地方選舉基民盟係失利嘅。咁但係而家就算係德國者內部嘅學者去講嘅時候呢，而家去分析選情到九月究竟邊一個會贏呢，都係言之尚早。因為始終而家呢度有半年左右嘅時間啦。咁、其實點樣去處理疫情呢，可能係基民盟最尾喺九月能唔能夠勝出嘅關鍵囉。 係呀，咁我哋都呢排咧，即係睇關於德國嗰啲新聞嘅報道咧，都成日見到咧綠黨，因為佢哋都好多報道都話佢哋真係志在希望執政嚇、啊。今次咁同埋咧嗰位嘅如果佢哋即係推出嚟嗰個總理人選咧，都有一位女士咧即係決定咗啦。咁啊有好大幅嘅綠色背景，叉住腰影個張好神氣嘅相咧。咁可能有啲人見過嗰位女士叫做咧貝爾博克。咁即係如果咁樣去睇咧，即係中國。即係可能同歐洲嘅關係都同德國呢個選舉咧有一個相當大嘅可能，即係有啲嘅關聯嘅，係咪？即係預期可能有啲變化都可能喺九月之後會發生，係咪咁樣嘅諗法？ 我諗嗰個整體分工嚟嘅，因為始終譬如我哋講緊而家德國同法國處理亞洲事務嘅整體分工係咩咧？德國咧就多數會睇同香港事務有關嘅嘢，法國咧就會睇同新疆事務有關嘅嘢。咁但係同整體嚟講咧，都會係德國處理亞洲事務為主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話，如果德國嘅總理出現變化，或者德國喺商務部長啊，或者講緊外交部長嘅時候嘅人選個政黨背景出現變化嘅時候咧，好大機會會影響到德國者本身去處理亞洲事務啦。與此同時，亦都係影響到整個歐盟去處理亞洲事務嘅時候嘅一啲取態咯。咁所以嗰個咁嘅選舉，其實對於香港也好，或者對於亞洲嚟好，都相當關鍵咯。 好啦，亦都睇睇咧，就近期咧，就係見到多個歐洲國家都出現一啲亞太嘅策略啊，印太嘅策略啊，咁繼法國同埋德國有呢個印太策略嘅一啲文件之後咧，咁歐盟咧就多個嘅外長咧，亦都係出一啲嘅印太嘅一啲外交策略。咁而兼且咧，就係近期咧，亦都有一啲嘅國家，譬如法國咁樣啦，就派咗一啲嘅潛艦咧，去到南海嗰邊啊。英國咧，又話有啲嘅新入役嘅一啲航空母艦咧，就會去到日韓訪問。點樣睇而家即係歐洲各國咧，都喺印太地區多咗一啲嘅角色咧，佢哋係想有啲咩嘅目標咧？ 我諗其實如果睇翻成個印太戰略本身啦，最早我哋可以。我知道嘅就係話，其實喺荷蘭嘅一啲所謂嘅政策研究咧，咁其實早於2014年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講緊所謂嘅 Suez to Shanghai， 咁就係由蘇伊士運河去到講緊上海，作為一個所謂佢哋嘅戰略藍圖嘅。咁2018年嘅時候，法國嘅一啲所謂智庫咧，亦都提出咗法國以至到歐洲嘅一啲所謂嘅印太戰略或者亞太戰略應該會係點樣。咁當然啦，其實如果你單從法國嚟睇咧，咁本身因為佢喺南太平洋同埋印度洋附近咧，都仲有一啲所謂嘅海外屬地嘅，咁嗰度涉及到一啲所謂嘅經濟利益啦，或者經濟海域啦。而經濟海域嘅保護對於法國也好，或者對於美國都好啦，其實都相當重要。而南海正正係處一個咁嘅尷尬位嘅，因為對中國嚟講咧，嗰個係一個歷史海域啦，但係對於其他國家嚟講咧，按照住當時講緊所謂仲裁法院嘅裁決咧，南海最多都只係得經濟海域嘅啫，佢係冇一個所謂嘅中國嘅專屬擁有權嘅。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咧，喺南海嘅軍事作用咧，其實本身就係希望去重新去呢種所謂對於國際法對於南海嘅定性或者嘅定義。咁當然啦，衝突就難免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啦，你會見到其實某程度上邊將原先嘅印太亞太去講到印太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面都叫做回應緊整個南海緊張局勢啦，以至到美國喺成個印太戰略嘅佈局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嘅軍事演習咧，開始會有美國同歐洲合作嘅初型會出現咯。 好啦，時間關係啦，即係同阿陳偉信咧，今朝傾偈就去到呢度。喂，今日呢個國際勞動節咧，咁啊，我就琴晚真係揾下啲人會播咩歌咧。咁啊，其中有隻叫做好耐啊呢個歌嚇，1981年嘅時候咧，呢個 Lover Boy 加拿大樂隊咁啊叫做 Working for the Weekend， 咁啊結束今期嘅節目啦。多謝陳偉信， 好，唔該曬， 多謝，唔該曬。Come out tonight. 我聽到那幾下吉他聲呢，我就諗起嗰句說話，等我變身先。咁就星期六呢，就係、是、即係呢個歌，呢個歌本身個歌嗰個名呢叫 Working for the Weekend， 就係呢個樂隊呢當時佢哋喺加拿大組成嘅，但係想喺美國搵唱片公司簽，冇人簽佢哋，即係搵咗一間加拿大公司簽咗佢哋。咁佢哋好似第二隻大碟呢，就呢個歌都好紅下嘅當年。咁就話搵隻歌呢，就俾啲打工仔呢，即係期望將會開心下，咁樣而即係寫出嚟嘅。 咁我哋都節目都喺週末啦，咁節目嚟到呢度啦，都希望各位聽眾呢週末愉快啦。 咁大家平安愉快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Bye.